在我那个部落格，我是对那种东西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但是那个我妈退休之后呢，大概闲来无事哦，一天刚刚不是有一通电话吓到大家，抱歉了、啊，我妈打来的、哦，她问什么问题？她说那个因为上次有一次，因为她本身外文系嘛，喜欢在部落格上面跟人家英文高来高去的，就遇到一个高人哦，用法文跟她回信。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用德文跟他回。他说我不会德文，我说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就一个字一个字跟你给他听，然后就回。回来之后，人家也回他德文。他说你怎么办？不是你害的。那我说，这个我就不负强制担保责任，我就你自己看着办，实在太无聊。那退休的人啊，做这种事情当然很有趣啦，那边高来高去。但是呢，在座的各位啊，我一直劝告考生，就是说啊，离 Facebook 那种东西远一点啊，那种东西其实。我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浪费时间？80%以上看都浪费时间。有些人说啊，那联络事情很方便啊，什么有什么重要事情，手机拿出来打啦、啊，拿出来打，没有差那几块钱啊，那用 APP 那边传来传去干嘛？对，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这样传的？像一般如果比较大型的事务所，你都是禁止 Facebook 还有那个 MSN 啊，因为有些机密很容易就要漏出去，那很也不是很好。那或者说呢，如果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啦，就随着各位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你应该越来越不碰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检测你本身是不是这个在社会上面越来越往上爬的一个标准。这个大家把记在心里，或许你大家不相信我的话，会觉得说我这个可能您老了，要被淘汰掉了，脸书都 IPO 了，你竟然还在那边讲这种反时代的话，大家看着办大家就看一看那也可以自己扪心自问说，你每天花在网络上时间花了多少，然后真正。有帮助我说有帮助，意思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帮助你念书，而是说对你看完，如果你看完脸书之后觉得士气大振，这么多杂鱼在脸书上我要这么优秀，那念书更有效率精神，那当然恭喜你就继续看下去吧。好，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大家不要看这种东西。另外呢，一大早不要去看苹果日报那种可怕的报纸看到凶杀啊，然后马 Q 也那么大啊你不觉得看了不觉得你心情会好吗？还是觉得说哇，看到那个人那么丑，比他漂亮太多了，我心情士气大振。我觉得整天啊就读效率很好啊。当然这样你就看没关系啊。只是我觉得早上起来看那种东西，像我最不喜欢以前了。其实我以前都搭计程车上班但计程车上班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跟人群就隔绝的。我就很喜欢去捷运上面跟人家挤，公车跟人家挤一挤看看人群在干什么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情。那我最不喜欢在捷运上看那个爽报。都爽，因为呢，很多都是什么一家三口烧炭自杀，然后后面有一个爽字，好像你会很爽，可是奇怪为什么会爽？你第一次刚开始看到觉得纳闷，为什么这会爽呢？一看原来是爽爆的爽在那边，然后旁边就是那个，然后下面就是今天我最美，一个女生，然后旁边就凶杀案，这个感觉起来很像是臭豆腐，然后配沙朗牛排的感觉，我就感觉就很差，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与其啊看这些垃圾说是垃圾不如就是这个让心情沉淀一下你要看的话呢，等到你考上之后，你当法官，有的是你看的啦，我每天给你看。那我有个法官同学他跟我讲，他说呢，在实习的时候就被带去做这个临检做这个临检，结果呢进去之后呢，他是一个酒店啊。然后呢，就那人都不见那个酒客都跑光了，小姐都不见了，这一定不可能，对不对？一定集中在某个房间。果然呢，就集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那100多个小姐都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呢，那天的日子的主题是埃及艳后所以呢，每个小姐打扮成跟埃及艳后一模一样。啊，男生会觉得现在想就哇，画面很好，对。其实他说不是，那我那同学也是个男生，他进去的时候就是门一打开啊，那味道很难形容一群小姐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面然后呢有妆的味道，有汗的味道，有各种奇怪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冲出来所以他那天呢这个讲的时候他是跟我讲兴高采烈啦，但他说实际上没有那么 enjoy 这样子。那如果你要看这些东西你考上法官之后有的是你可以看的那你考上律师之后呢也有多的是你可以体验的所以你不需要体验，那不要去那种地方很危险或者说你可以看到很多案例那。但那现在就保持稳定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那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些有像现在我看到那个新闻里面就是只有两个嘛就是马 Q 还有林书豪嘛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就没什么别的新闻可言那国际新闻都不见了。我是说呢，在这个大家在这个 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啊，哦，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呢能够正面。要正面的话，就可以看看林书豪，不错啦。哦，就我也可以跟他一样这样子。所以每次看完 NBA 哦，很有趣哦。像那个 NBA 总冠军在打的时候，一场比赛结束，篮球场马上全部都是人。哦，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跟 Kobe Bryant 一样，哦，可以想要投得很准，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女生就知道，你就观察看看，哦，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不过男生我要提醒你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哦，在女生的面前哦，不要一直讲当兵的事情哦，她会觉得很无聊。哦，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打球，一身汗臭之后找你的女朋友。哦，这个是两个哦自己要注意的事情。哦，或许不用我劝告，大家应该都知道。哦，但是在我周遭的朋友里面呢，很多哦，尤其是那个就是后来在有等于说工作之后哦，是会分分合合，有时候都是因为女生跟我讲啊，那男生好无畏的，就是一天到晚都讲他当兵怎么样，当兵怎么样哦，然后一天到晚去打球不理我哦，是这样分的，好吧？那这个回到我们刚刚的39页这里哈，哦，关于这个可能要开始讲到双阶理论的部分哦。那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容呢，哦，主要是讲到一些这个关于公法跟司法的区分哦。那再往前一点讲到什么是行政，那进一步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延续下去的，是说我们知道呢，行政机关或者是国家组织呢，它有各种不同的手段可以去选择，哦，可以去选择去适用。那它什么时候应该选择公法，什么时候应该选择司法？那这时候呢，是不是要有法律来规定？哦，其实呢，我们原则上是给国家有一个所谓的行为形式的一个选择自由。这边这个主题呢，行政行为形式的选择自由，应该就是行政行为的其实形式是什么，这个不重要哦。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用司法关系，要用公法关系呢来行作你跟人民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哦。这个部分是国家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好，那这个只是说啊，在你适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考虑到一些后果。那这个后果呢，最主要就会呈现在我们讲义的第40页这里，主要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双阶理论。好，双阶理论。那双阶理论呢，它的一个构造，顾名思义啊，大家可以看后面这个德文 zwei Stufen 哦 ，zwei 就是两，那个德文中的二的那个意思哦，那 Stufen 就是楼梯啦哦，那有加 en 呢，就是 stuf， 然后后面这个 en 是复数的意思，就是两个楼梯嘛哦，复数，然后 theory 哦，很简单，就是 theory 哦，双阶理论。那双阶理论是德国 Ibsen 教授哦所创的哦创的一个理论，他当年呢其实创这个理论有他的一个时代背景。也有它的一个意义存在，哦，那当然后来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不论批评怎么样，我们先了解这个理论它在讲什么。既然讲双阶理论，它就有两个楼梯嘛，哦，把这个阶梯画出来，哦，那这两阶呢，哦，它的长的一个构造，哦，我先把它稍微把构造画出来，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实际的案例，哦。双阶理论呢的第一阶，哦，第一阶是什么？第一阶是一个公法关系。我们先讲典型的双阶了，哦，就是典型的双阶。好，上来之后呢，是一个司法关系。具体来讲呢，在一开始的一个案例里面，我们从释字第540号解释，哦，这个在我们讲义41页，哦，有把这号解释引出来。50号解释他所讲的双阶理论呢，在公法关系上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后续的一个司法关系呢，则是一个司法契约，哦，司法契约。那再具体来讲，什么样的状况有这样的关系？好，它是一个国宅配售的关系。在前阶段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有个行政处分？好，为什么会行政处分？好，前面有一个，我们写在上面，好，好，就看得比较清楚。决定配售的资格，大家知道国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好，如果你家里太有钱的话就不能买。当然了，很多有钱的人还是去买了哦。那当然就是有他的办法。 第一个在决定配售资格的部分呢，好，我们说要不要给不给你一定的资格买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在我们的定位上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为什么呢？这可能是根据比方说国宅条例的规定，就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森林法的问题有点像，好，就是说呢，哎，你可我准不准你租，哦，准不准你租？那这个也是一样，我准不准你买，哦，准不准你有资格可以买，哦，这是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可能根据这个森林法或这个台北市私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的规定，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公法规定啊，比方说像这个国宅配售条例，或者是像如果它是一个眷村改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眷改条例的规定。好，那最后呢，你已经决定，比方说某甲呢，它符合这个配售资格，那国家呢，或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就会跟他签订一个买卖契约，这个买卖国宅的契约，等于说了，我先决定，你可以买，我再跟你签买卖契约，买卖国宅契约。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阶理论呢，它所建构的一个关系，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那双阶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一段是公法，一段是这个私法，用两阶段来决定。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说为什么要把一件事情弄得有点复杂，有点复杂。我们回到一开始的一个这个案例好了，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国宅配售的案例。一个人呢跟政府买东西，如果把政府这个元素拿去的话，拿掉的话，就是一个某甲跟某乙买东西，某乙要不要卖给某甲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呢，相关行政法领域里面呢，我们会特别去这个讲到，哎，前面这个阶段的行为，我们先把它切出来，先把它切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要整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契约关系就好了？一个是决定要不要跟你签约嘛，啊，后面就是这个契约，它整个可以看成是前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看成是一个缔约前的一个准备行为，我先审核一下，哎，你可不可以，这个好像感觉起来也是可以把它跟后面的契约呢能够连接在一起才对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为什么还伊普森教授还会用一个双阶理论在前面，而且这个理论被人家骂成一塌糊涂之后还是存在，为什么？那这个理论被批评的一个最大的点，其实呢是在于说这两阶之间呢，其实是把一个单纯的生活关系，就跟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单纯的买卖关系切割成两块，切割成两块。那为什么它还是可以生存，而且到现在甚至呢都还这个历久不衰？原因在这里哦，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的序列把它拉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说。在前面有一个什么决定资格嘛，最后后面呢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缔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两个，对不对？好，分这两阶。我们今天讲加强一个状况，加强一个状况，比方说呢，某甲，他去这个。去这个登记，好要买国宅，好要买国宅，结果呢，甲呢申请之后呢，在资格决定这个部分，他就被否准了。好，这个情形，那甲有没有办法救济？甲有没有办法救济？甲恐怕没有办法救济，因为呢，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阶的话，假设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一阶的关系的话。那恐怕呢，某甲没有办法救济，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把双阶把它切出来？主要的着眼点呢，就在于说让甲什么可以去救济，这边甲可以针对这个否准了，甲可以救济，好，可以救济。着眼点在这里。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单一的，像依照陈二老师的说法，说其实这只一阶而已啊，当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阶的话呢，如果后面它又是一个这个司法契约关系，你要如何去救济？你要如何提起一个诉讼呢？要求呢行政机关要给你签约，不是在技术上不是不可行，而是在于说呢很难达成你这个要求，很难达成。好，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可能牵涉到第三人啊，比方说呢一样一个时间序列哦，然后呢一样有一个决定资格。另外呢，有一个缔约的过程， 缔约。好，结果呢，比方说呢，一样哦，这边有个甲去申请，哦，甲去申请，好，结果好也很顺利的，哦，很顺利的，这个准许了，哦，给他这个资格。但是有些人，有一个人呢，看了不顺眼，谁不顺眼？也去申请，但是被否准的某乙看了不顺眼，他说：“哎，某甲他的资格跟我一样啊，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不行？他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不行？”所以呢，某乙呢就针对这个部分呢，想要提起一个争讼。如果呢，我们采取的是一个一阶段的理论，哦，它全部都是一个缔约关系的一部分，那某乙没什么好救济的。好，我们也没什么好救济，或者是说呢，可能要等到他们两个签约的这个时间点才能够救济。那因为透过双阶的关系，所以乙可以提前，而且呢，他还可以被准许能够对这个部分提起救济。好，所以呢，双阶理论它的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出发点，哦，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呢，着眼在所谓的救济。哦，这边的也是救济，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也是救济。好，救济。让人民呢有一个救济的机会，哦，能够针对一个，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案例里面让人民有救济的机会呢？哦，为什么？哦，看得清楚吗？可以吗？哦，为什么在这个案例里面会让人民有救济的机会？因为大家知道国宅的配售其实它讲究的一种公平啊，哦，讲究一种，像之后的合一住宅也是讲究公平，你有这样资格的人呢，应该都可以有资格来，至少资格来申请。那来申请的时候，当然抽签一番两瞪眼，你说可能没有办法。但如果说呢，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因为你资格的关系被人家排除掉，你当然要有救济的机会，哦，因为这有一定的程度的公益性。所以双阶理论呢，在它设计的时候会着眼在这个地方，哦，着眼在这个地方。好，那后来的演进呢是这样，我们先，把对双阶的一个这个批评呢，先把它放在一边哦。那后来的演进哦，后续的演进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在很多的领域里面，我们都用到双阶理论，包含呢，从一开始的国宅配售，一直到眷改条例，一直到我们的 BOT 契约，到我们的政府采购契约，通通都沿用双阶理论。换句话说呢，像比方说以 BOT 来看的话，哦，比方说呢，在高铁来讲，哦，在前阶段，哦，就是有可能有两间公司在竞标，哦，谁可以坐高铁，最后呢决定，哦，比方说有台湾高铁公司呢来坐高铁，那这是一个一阶段的行为。那之后呢，高铁跟行政机关就会签订一个司法契约，来决定我们双方之间呢，哦，怎么去建这条高铁。那政府呢是零出资，哦，还是怎么样帮忙？那高铁这边呢是要怎么样，去履行这个契约，通通都会规定在后阶段的行为里面。好，那 ETC 也是这样子。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哈，一直到了我们的 ETC 案子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变化。大家知道，在 ETC 案里面哦，它一开始同样的也会有一个招标的程序哦，等于说有一个这个公法的阶段哦，公法的阶段。那我们把 ETC 案子简单的呢，让大家知道一下 ETC 案子大概是这样，它是一个 BOT 哦 ，ETC 哦 ，BOT 案。BOT 案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领域，哦，如果你要之后职业的部分，因为不过现在 BOT 案件已经慢慢的在萎缩了啦，哦，没有像之前的这种欣欣向荣那种融景。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做这一块的话呢，这个可能做一两件你就会比较熟悉啦，因为它如果真的要做，哦，其实不管做政府端或民间端，它的文件的各方面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人呢，可能一下子很难上手。简单来讲 ，BOT 案件它要分成这个几个阶段嘛，哦，那可能会先招标，哦，会有个招标公告，哦，其实政府采购也很像，哦，招标，哦，那前阶段还有一个审标的阶段，审标就审查你的资格，哦，那最后呢会有一个决标了，哦，会有决标，决定呢谁得标。那决定谁得标呢，哦，其实我们会用一个字，哦，用一个名词来显示，叫做真审决定，哦，真审决定，哦，抱歉，那边能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哦，好，可以，那个抱歉，哦，因为黑板好像有点长。真审决定，真审决定，那决定完其实就很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决定资格啦，就很像我们在决定配售资格这个部分。好，那真的决定做成之后呢，就会缔结 一个 BOT 契约，好 ，BOT 契约，好，这是双接理论哈，在 BOT 案件的一个这个运用。同样的呢，有没有双接？有，好，第一接在这里，好，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好，这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按照传统的双接理论的话呢，应该会把后面这个缔结的 BOT 契约看成是一个司法契约，对不对？哦，司法契约。但是呢，在 ETC 案件里面，我们的行政法院认为，因为 ETC 的案件，这个 ETC 这个事情呢，它有强烈的公益性，它有公益性。那又很多条文呢，都有一些公权力的色彩，哦，包含了像大家知道，像我们去高速公路上缴费，对不对？哦，可能电子收费也好，是小姐给你拿票也好，都是一种行政处分的性质吧。好多行政处分的性质，好多收取规费的一种行政处分的性质。那 ETC 契约呢，既然包含了这种那么强烈的行政处分在里面，所以行政法院呢最后的一个结果认为呢，这是一个行政契约。那对照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典型的双接有什么不一样？典型的双接呢，它是一个公法关系，然后配上一个什么司法上的一个契约关系。但在 ETC 契约里面 ，ETC 案里面呢，它整个反过来，对不对？一样有行政处分，但是呢，后面这个契约关系呢，变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所以学者，行政法学者李明昌教授呢，就把这个部分呢，称为新双接理论。好，新双接，好理论。那这个其实有点好笑了，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所以呢，这时候就至少在我们的实务上和学术上就确立了一件事情。双接理论呢，它并不是只限于前阶段是一个行政处分，后阶段是一个司法契约这样的一个性质。它也可能包含了前阶段是一个行政处分，后阶段是一个公法关系，等于说是一个公法关系加上另外一个公法关系哦这样子的一个性质。那如果从一开始双接理论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这个考量点来看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如果是着重在当事人的救济，那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当事人救济，另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知道在 ETC 案里面为什么当时会闹那么大，因为那时候有两间公司嘛，哦，一间公司得标了之后呢，当然另外一间公司呢，我们知道在争审决定里面就会决定一个所谓的最优的申请人，哦，最优申请人。那有最优就会有一个次优啦，那次优呢永远都会有意见，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时候你认为呢，这只是一个一阶段的关系，那假设说呢，比方说这个没有得标的人，他如果对这个争审决定有意见，还要去提出一些抗争，提出一些争讼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要等到他们缔约的时候才能够去争讼？他可不可以在事前就先争讼？当然。如果我们看成是一阶的话，恐怕会比较困难一点哦，技术上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呢，不如我们把它切开，有一个绝标的程序，它把它当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可以让当事人呢去针对前阶段的行政处分呢，能够先行争讼。哦，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点哦，其实双接理论的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当事人呢提前争讼的一个用意在，如果等到都已经签约了，哦，木已成舟了，你再去争讼，那可能会变动一个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哦，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所以在这几个考量之下，尤其是救济的这个考量作为核心之下，我们还是承认双接理论，哦，双接理论。那但是双接理论呢，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这个值得去批评的地方啦，那这些部分呢，也是学者多年来呢一直去讲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撼动双接理论的基础。包含我们看到讲的第40页的中这个中下段这里哦，这个国字小写123哈，一的部分呢是主要就是最典型的批评啊，就是说你要把一个法律关系呢区分成两个阶段哦，其实在区分上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哦，而且呢强加区分也害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好像脱节哦，是第一个。再来是前后两阶段的关系为何啊是难以判断的。那再来最后是说呢，单一的生活关系跟第一很像，就把单一个生活关系呢把它分成两个，好像呢很难想象哦，好像很难想象。那第一个跟第三个哦，括号一括号三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其实是比较有趣的，说两阶段的关系怎么样，是难以判断，这个是很值得去讨论的。之后我们再看到行政契约呢，还会讨论到这个部分。怎么说呢？讲个简单的例子哦，比方说啊，在 一个个案里面，假设假设我们刚刚看到一个 BOT 案件，我们就以 BOT 案件作为假设好了。那比方说有一个侦审决定，这是一个 BOT 契约，好 ，BOT 案件，然后有侦审决定，这有个缔约程序。好，行政机关呢，在缔约的时候啊，在侦审决定的时候呢，好，他说呢，最优决定最优是甲，已经决定了，好，决定最优是某甲，是某甲。结果呢、哦、有一个次优的人叫做某乙、哦、对这个部分不服、哦、提起异议、哦、申诉、哦、这个部分就不是提诉愿、哦、这个我们之后还会讲某乙、哦、这个次优的有一个次优、哦、次优生、哦、某乙就提起一个争讼，想要撤销这个侦审决定。那之后我们就会学到一件事情，行政处分呢，它不会停止的。就算你去争讼、哦、比方说呢，你拿到一个课税处分好了，或拿到一个罚款处分，你去争讼呢，它不会停止它的执行，它可能就去你的房、你的家里面去执行。比方说你或者你有一个违建、哦、他给你一个处分说让你拆，好、哦、让你拆，那你去争执了，你争执的过程当中，它也一样可以来执行。这叫做行政处分呢，它停止这个执行不停止原则。好、哦，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呢，某乙呢来争讼要撤销这个侦审决定，但是呢，两个这个某甲跟行政机关之间呢，还是可能会缔约哦。后来可能真的缔约了，哦，真的缔约了。结果呢，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哦，这个时候，比方说呢，如果侦审决定被撤销怎么办？所以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很蛮有趣的问题哦。如果侦审决定遭撤销，比方说呢，约都签了，房子也盖了，但是最后呢，侦审决定被法院撤销，或侦审决定我们就直接讲消灭，契约是否仍然存在？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前提不见，好，前提不见了。如果说这个证决定就没了，那后面这个契约关系呢，还在不在？好，到底还在不在？那这有两种角度可以去看，一种呢是所谓的消灭说，这个消灭说呢，简单来讲就是呢，这个契约已经失所复利，失其复利。好，这是消灭说。好，消灭说。那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这个存在说。存在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立基点哦，其实很简单哦，在于处分跟契约呢，各有不同的要件，各有不同的合法要件，所以呢，处分消灭，但是这个消灭处分的事由呢，不代表就可以消灭这个契约。那目前我们的学说及实务啊，比较多数是采取存在说的观点，存在说的观点，所以呢，很多啊，在实务上面，他虽然说前阶段的这个处分，哦，前面这个决定被撤掉，但是后阶段的契约呢还是存在，哦，当然这部有某程度上来讲是有法安定性的考量啦，哦，都已经签约了，都已经盖到一半了，你说立刻就没有，哦，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呢，存在说呢是比较多，哦，这个目前来讲比较多的一个说法。那有一些学者还是采取消灭说的这个见解，好像林强教授就在他著作里面就讲说呢，这时候契约已经失所复利了，所以呢，应该跟着要消灭掉，哦，跟着要消灭，但是逻辑上好像看起来有可能是这样，哦，有可能是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这也是在我们之后呢看到行政契约的时候还会再深入去这个探讨的部分，哦，所以我们看到双阶理论它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它两个东西划开了之后，那前阶段的东西呢没了，后阶段的东西可不可以呢单独存在？如果从阶梯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是有点怪，对不对？比方说前这个这楼梯已经没了，那后面怎么还会后面跟着垮才对啊？哦，为什么还会在呢？哦，但是因为考量到哦这两个之间的合法性要件不一样，以及呢可能在法案定上性上的一些顾虑，所以让它能够继续存在。哦，这是讲到双阶理论哦，新双阶理论以及双阶理论它所隐含的问题。那一并的来给大家参考。那在我们谈到双阶理论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契约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我们说整个行政契约的大的架构底下谈啊，那或者是说呢，在整个行政行为形式的选择自由哦这个章节呢来做说明哈。那从双阶其实为什么会特别讲双阶，就是因为说呢，可以看得出来行政机关可以对一个事件，它采取两种不同的手段，好。或者是分阶段呢，采取两种这个手段来加以搭配，哦，这个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哦，好，这是关于哦这个双阶理论的这个部分哦。那540号解释呢，哦，这边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啊，哦，国家为了达成41页的最上面哈，我们看一样看这个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他说国家呢为了达成行政上的任务哈，可以选择以公法上或司法上的行为呢作为实施的手段哈，这就是一个行政行为形式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啊。那因为各该行为所生争执的一个审理呢，那属于公法性质呢，就属就归行政法院哦。那司法性质呢，就归所谓的普通法院哦。那中间这一段我们直接看到，就是一样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他说，凡经主管机关呢核准出售、出租或贷款自建，并以由啊该机关代表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与承购人、承租人或贷款人呢分别订立买卖、租赁或这个借贷契约者，此等契约呢，即非行使公权力而生之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哦。他意思就是说呢，前阶段哦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但是后阶段呢的一个出租出售行为呢，他认为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司法关系哦，司法关系哦。那这是在双阶理论建构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号释字哦，请大家这个参考。那看到讲义的42页呢，这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啊。这个是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不过这个判决呢，它其实把双阶理论的一个部分点得还蛮清楚的哦，所以值得大家去做参考。看一下一样黑体字的部分，他说两阶段理论呢是德国学者因应行政机关基于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而执行一个给付行政哦。那在德国的原型呢是补贴贷款，在我国的原型呢则是一个所谓的贷款的国债的配售哦。所面临的一个法律困境，也就是当行政机关否准补贴贷款的时候，一方面呢、啊，依当时的法律见解，补贴贷款呢属于国家的司法行为，人家这个人民不能这个提起一个行政诉讼。另一方面呢，基于行政这个契约自由原则，人民也不能够对此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呢求助无门。哦，求助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哦，就是这个是一个困境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司法契约的一部分，那很抱歉，你怎么去救济？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创了双阶理论哦。所以在贷款给付之前呢，分析出具有行政处分性质的否准贷款的决定，形成前公法后司法的一个两阶段的关系。那后面这里有讲到，就是我们一样看到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它并非行政机关的基于公权力啊，为了公共利益所执行的给付行政，则无从分析出公法关系而形成所谓的一个这个前阶段的一个这个公法后阶段司法的法律关系。这边所讲的呢，当然是一个生租的一个公是生租共有土地的一个事件啊。不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它后面这个见解，我就没有特别去把它划起来，是因为它这部分的见解呢，恐怕会被我们最近的这个大法官解释呢所变更，好、哦，所变更。那这部分呢，就请大家再予注意，哦、再予注意。那在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双阶理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像这个95年的这个裁定的第一，这刚刚看到这一段，其实是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说明啊。虽然说到后面引用到个案的时候的一些结论呢，恐怕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啊。不过至少他把这个理论的一个背后的精神呢点得很清楚。好，所以在很多学者他会批评双阶理论，那大家看教科书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啊，那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我跟大家再次提醒要培养一个观念。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多东西很多概念没有建立得很清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老师呢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开始批评他了。 哦，跟你讲，哎，这个最近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判决，多差多差哦，就开始给你批评。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判决在讲什么。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整个概念并没有建立得很完整，其实你也老师的批评的一个见解，其实再有见地，在你的心中留下印象。哦，所以呢，我跟大家再次提醒哦，一个概念，不管它被批评的再严重、再厉害，你都要去了解它，然后进而呢，在它的肩膀上，我们再去做我们的发展。而去批评它，要去把它捅得千疮百孔都没关系，但起码你要知道你在批评什么，你在捅什么。哦，这是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算是这个，如果说学校老师真的这个需要改进的话，我认为这一点哦，可能需要再做加强。那43页这里有几个题目，我们先看哈，一个题目就顺着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一个案例，看到第二题的第二小题哦。他说这个依照政府采购法呢，得标的厂商啊，在履约期间禁用原住民人数啊未达规定的标准，依法呢应该要缴纳一笔所谓的原住民的就业代金。好，那请问呢，不服的厂商呢，应该要如何加以救济？我一定要先顺着讲这个问题，因为这跟双阶理论呢有关系，好，有关系。好，这个在下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有讲到一部分的这个内容了啦。那如果说呢要进一步去这个延伸的话呢，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当年呢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观念呢，这个其实如果不清楚啊，会被这个题目所误导哦。一样哦，这边有一个招标机关，然后呢，有一个得标厂商，两个之间呢，哦，我们签，因为他得标了嘛，哦，所以我们签了一个契约，哦，一个政府采购契约，哦，政府采购契约。好，这题目问你呢，后来啊，这个得标厂商呢，被这个，因为他履约期间呢，禁用原住民的人数呢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哦，所以他依法呢应该要缴纳一笔原住民的就业代金。问你呢，哦，这个厂商应该要如何救济？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呢，像原民会，哦，这边有个原民会，会对这个得标厂商呢磕一笔代金，哦，磕一笔代金。好，那我们首先先讲一件事情好了，就是说代金的性质是什么，代金的性质是什么。代金呢，它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过，这是一种什么代替的手段。代替呢，因为你厂商没有雇用这个族额的原住民，所以呢你要必须缴纳这样一笔钱呢给原这个给原民会，给原民会，那是一种代替，代替你的义务的一种性质。在学理上面呢，把这个代金呢看成是一种特别功课，好，特别功课，好，特别功课。那特别功课呢，其实这叫在德文里面叫 Sonderaufgabe， 就是一种所谓的特别的，可以这样讲，一种特别的税捐啊，一种特别的税捐啊。好，那当然这个详细来讲还有很大的学问在后面，我们先不讲那么多了哈，是一种税的性质。好，税的性质。那再把它，如果要再进一步呢，把它剖析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行政处分。你知道税嘛？哦，是行政处分。它行为性质是一种行政处分。好，那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得标厂商跟招标机关之间呢，它这个政府采购契约的性质是什么？那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其实政府采购契约啊，原则上来讲，哦，原则上它可能会是一个司法契约，但也不排除，尤其在 ETC 案之后，那 ETC 案在94年这个考题94年所考的，其实还没有发生哦，所以当年呢是就已经把这个政府采购契约就理所当然当成是一个司法契约。不过呢这个现在我们可能就不能够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是一个司法契约。 要看性质啦，哦，有可能是公法契约，但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哦，哦，其实都会都对对题目其实影响的这个几率哦，其实结果都不大，但是可能会混淆你哦，会混淆你。好，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问你说呢？好，今天一个得标厂商呢，他被科属代金，他要怎么去救济？好，哦，他要怎么去救济？那当年呢，很多考生呢就被混淆了，他认为说呢，哎，既然是代金嘛，那今天呢，行政机关既然已经跟他跟这个招标厂商呢，哦，得标厂商已经跟行政机关之间呢签订了一个这个采购契约关系，那是不是啊，就按照契约的救济的方式呢，去对这个代金的部分去提救济？哦，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把三个可能性，我把它列出来，哦，三个可能性啊，列在这里。给大家做个对照，一个可能性是假设哦，它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是不是就循民事途径？好，民事诉讼，我们简单写哦，循民事的途径去处理。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它如果是一个这个。公法契约，他是不是就可以提一个？我们刚刚提到过嘛，哦，如果是契约关系底下的救济，一律都是用什么？一般给付之数，哦，一般给付之数。第三个呢的选项哦，只是。对，代金提撤销之诉或撤销争讼，好，列出来给大家比较一下。好，这也牵涉到跟双阶理论有关的争议哦。这是一个双阶哦，这是一个双阶，只是在双阶的第二阶段。那到底呢，我们要循哪一种途径去救济？好，这是。这个大家去区分的一件事情哦，很多学生呢都选择前面两种哦，尤其是第一种哦，认为他既然是一个司法契约，那就应该循这个普通法院的这个途径去救济，好，哦，去救济。但是呢，有些同学认为他是一个公法契约，所以应该选一般给付之诉，好，哦，这两个呢对不对？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哦，都是错的，好，哦，都是错的。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三种，直接对这个代金的提议。撤销争讼，其实我这样写，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得到了哦，那个多少都可以猜得到。为什么呢？他可以看哦，这个代金的科处并不是在契约关系里面科处的，哦，并不是在契约关系里面科处的。这样画出来就很清楚。但如果光从题目来看的话，你会误以为说这个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这个招标机关呢多给你的一个义务。那的确哦，其实在有时候在那个招标文件上面，他就会写哦，就是说呢，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政府采购法得标的厂商呢，哦，你应该要按原住民族就业保障法的规定，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要缴交一笔这个原住民就业代金，他都会这样子写哦。但是真正去科处的这个机关呢，并不是这个招标机关。换句话说，招标机关并不是基于契约关系呢对你科处这笔代金，而是其他的国家公权力的一个机关，基于法律的规定。在契约关系之外，哦，对你科处了一笔代金，哦，所以呢，这个其实这笔代金的科处呢，跟这个契约呢根本就完全无关，哦，根本就完全无关，哦，所以这里呢，我们是选择第三个，哦，应该提起一个撤销争讼，那这部分我们加注一下，这个部分呢与契约无关。那简单来讲呢，就是非契约的给付啦，非依契约。给付，好，那当年很多考生呢就被混淆了，哦，就他直接想到就是哦，这是双阶理论，那双阶理论的第二阶就是一个契约关系，就是一个司法契约关系，所以呢，哦，那在第二阶段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部都会有这个司法契约关系去处理，哦，这是不对的，哦，所以大家在辩证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哦，就是说在这个契约关系底下，它有可能会有天外飞来一笔的情形，哦，那。当然呢，如果有些同学他学行政法学到一定的程度，好，哦，这个一下，哦，就是跟本题比较延伸的部分，哦，听得懂就听，哦，听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哦。 有些同学可能会质疑说啊，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问题啊？什么叫双手策略并用禁止？简单来讲，就是当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用个契约关系做这个约定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用行政处分哦这种具有高度公权力的这个手段呢来破坏这个契约关系哦。这是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两手哦，你不能有两手策略，不能一边呢我跟人民平起平坐，另外一方面呢啊、哦、我又这个说呢我这个我比较老大，所以我用行政处分用单方的行为呢，并跟我跟你已经谈好的事情。那这本题当中有没有双手策略的问题啊？其实没有，对不对？哦，双手策略应该是说呢，这个招标机关如果呢，他跟你明明跟你签了一个政府采购契约，他最后呢，他又有用了一个行政处分说呢，比方说本来要付给你200万，他说呢，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呢，我用行政处分的方式跟你说呢，我不付了，哦，我只付100万，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相干的第三人，哦，第三个机关基于法律的规定跟你科处代金，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不涉及到一个行政行为它的一个所谓的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问题，哦，所以 这一点呢请大家注意，哦，请大家注意，如果不是很了解的同学没有关系，哦，等到行政契约我还会讲得很详细，那如果已经知道的同学也一并的，哦，等于说放在心上，哦，因为我们讲到双手策略并用禁止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哦，并不是所有的契约呢它都不能有行政这个处分的存在，反倒是有时候会用契约的方式呢，约定用行政处分的方式来履行，哦，所以这个先请大家注意，哦，所以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并不是一个这个禁止一切的，哦，两种行为的一种准绳啦，哦，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题，好，哦，第三题，哦，这个题目呢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关于工程受益费，哦，工程受益费它的一个有没有时效这个规定的一个适用。那什么叫工程受益费呢，哦，就是说我举办一个我弄一个工程，那这个工程呢可能会对周遭的邻居周遭的人呢产生一定的好处，那得到这个好处的人呢就要交这个工程的受益费，哦，工程受益费。那这个工程受益费它有没有所谓的时效规定的一个适用，哦，那其实这个部分有一些是牵涉到我们后续所要谈到的这个行政行为的这个时效的一个这个问题啦，哦，那简单我们先讲这个部分好了，哦，工程受益费它所牵涉到的时效，我们公法上行为权的时效有没有规定，我们知道民法上有15年的，哦，有2年的短期的这个时效的规定，那在公法上面呢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31条，我们的这个公法上的时效是5年啦，哦，基本上是5年。那但是呢在这题里面他特别讲这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的工程受益费，哦，到底有没有时效规定的一个这个适用。那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一定会有时效规定的适用，因为应该我们不可能允许一种权利，尤其是公法上人民这国家对人民的请求权，说它完全没有时效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一定会有时效的限制，只是说呢要怎么去限制，哦，怎么去限制。那这个部分来讲呢至少会有几种可能的说法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说明，那我们先请大家呢先如果有时间的话先参考一号释字，我们的释字第474号解释，哦，就在讲这个问题，哦，讲这个问题。那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公法的规定，哦，可不可以去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哦，民法的规定。像当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的公法上的这个请求权它有时效，对不对，哦，它有时效。那到底这个时效如果没有行政程序法可以用，它可不可以回过头去用民法的，哦，可不可以用民法的，或者是说呢它可不可以适用到其他的公法上的规定的，哦，这个是这一题呢所谓的工程受益费里面呢所要去谈到的。那工程受益费的性质我们就讲一下好了，工程受益费的性质呢它跟原住民就业代金其实很类似，它也是一种特别功课的性质，哦，一种特别功课，所以它也是一种什么一种处分，哦，一种行政处分关系。那这种处分关系呢它也是一种对人民产生一定的规制效力的行政处分，哦，这种行政处分。那它呢你说要不要赋予它时效，是一定要赋予它时效，这是这一题呢我们下一次，哦，上课我们再这个会继续来说了，哦，来说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暂时先上到这边，哦，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从这一题呢出发，然后我们会看到有关于法源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